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ship mirror。 好，翻嚟第三节，咁啊，先讲讲台务先啦。咁啊 ，server 方面咧系仲未整好噶， 系有排。 系啦，咁所以咧嚟紧咧都系会继续用呢一个嘅会员节目咧，就会经由呢一个 email 咧就发布俾咁多位会员。 系唔好意思啊，系真系要多多道歉一声。 咁啊，师兄喺度啦，咁啊顺便公布埋啦，小时候嘅第一季十二集咧就已经完全喺上个礼拜咧就上载完毕噶啦，咁样。咁啊，小时候就将会休息一段嘅时间啦，但系嚟紧咧， 即系除咗 Rap 搞节台之外咧，就应该系会有嘅。不过就唔知几时啫。 你听完小时候嗰啲山窿借记系真系冇得食噶啦， 系啊，真系冇得食噶啦，真系唔好意思啊，真 系。系咯，太迟啦，而家先知道， 真系唔好意思，真系冇办法。 冇错，咁嚟紧咧就会有小魔女王嘅回归啊，咁就会有呢个情情塔塔嘅第三季咁样嘅。 好， 系啦，咁啊，另外啦，咁啊，礼拜二嘅。夜晚八点半啦，咁啊，我们的世界杯哭波双版就会有直播啦。 系啦，我们的世界杯啊， 哭波双时段啦， 系啦，哭波双时段我翻嚟啦。咁诶，呢一个礼拜咁啊，杰斯频道嘅北上频道咧，就因为而家杰斯收听紧嘅杰斯啊，身处呢一个嘅， 佢有冇讲啊？好似冇讲。 佢有，但系佢影咗相啊嘛。 哦 ，post 出嚟嘛，即系身处外地啦。 吓，身处某国。 是 啊，好近某国嘅某国， 系啊，即系好出产香米嗰啲地方啦。 一带一路嗰啲 friend 嚟噶佢， 系啦， 佢哋主要去倾一带一路啊。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礼拜就冇北上频道嘅，咁啊通告咧就话下个礼拜咧就会有，但系下个礼拜咧。咁阿的呢就好似約咗我出去有嘢搞，就未我哋兩個都未必錄得，咁睇下馮總可唔可以錄啦，定係傑斯單機啦 ,ok, 咁呢個就留待到時再有呢個通告啦， 自己諗掂啦， 係啦，總之自己搞掂佢啦，咁啊 好台務就暫時講到呢度先，好啦，去返足球正經嘢啦， 咁啊正經嘢今晚啊。今晚有場咩波啊？ 今晚啊，數翻數曬先。今晚就八點就哥斯達黎加對塞爾維亞。十一點就德國對墨西哥 F 組嘅，跟住尾場就係 E 組嘅巴西對瑞士啊。 好啦，咁啊兩個熱門又出嚟啦，德國同巴西啊，呢個咧係大熱門咧就出場啦。咁啊呢兩隊大熱門就唔講住，就講咗呢場先。哥斯達黎加咁就對咧塞爾維亞。 係， 我估呢場波將會攻防戰嚟啊。應該塞爾維亞嗰個嘅，我睇見佢嘅攻擊力都有他迪啊、米連高維沙力啊、拿積啊、呢個哥斯迪啊、高拉洛夫啊呢啲球員咧都相當之強。 沙力啊， 係咯，米連高維沙力咯，啊，相當之強橫。咁啊，對面嗰啲就都係打翻五個後防，嗰啲咩杜瓦迪、江沙利斯、金保亞嗰啲，四年前都見過曬㗎啦。嗱係拿華斯啊嗰啲都見過曬㗎啦。咁啊，睇佢前面嗰啲就我睇到今年嘅哥斯達黎加，即係出線就好慢，出線好慢，睇佢守得幾多得幾多啦。 變翻正常嘅哥斯達黎加 咯。睇佢守得幾多得幾多啦，係唔敢話佢冇分攞啊！我只係話佢真係應該就打防守嘅。 係咁啊，有聽開足評咧，我就話即係驚人嘅預測，我就話。塞爾維亞咧，今屆會係俾到大家驚喜嘅。咁點解咧？佢中場同埋前線嘅球員咧，頭先阿師兄介紹過啦，係年無論年紀上同埋狀態上咧，都係即係年紀上其實係好就係、是、比較後生嘅。有活力，同埋佢狀態上咧，其實每一個人咧季尾嘅狀態都都係提升緊，冇升緊啦。踢緊富咸嗰、那個由紐卡素借富咸嗰個借將米祖域啦。咁跟佢嘅同鄉祖簡奴咧，其實又有少少開咗竅，同埋佢嘅個人嘅質素啊，係升咗呢啊。 哦，佢絕對係 升咗 呢 啊。佢個把握力同埋嗱高空嘅高空嘅優勢，佢不嬲都 keep 到㗎啦。 係， 同埋佢把握力咧，同埋佢嗰個走位啊、入射啊各方面咧，其實都合理咗好多。咁呢個喺擺一個。近期比較鋭嘅前鋒咧，我覺得對於塞爾維亞係即係非常之有依個優勢，加上法蘭克福嗰個後生嗰個另外一個前鋒祖域咧，其實佢都係喺法蘭克福都踢得 唔錯嘅季尾，甚至乎幫埋阿布贏埋德國杯啲。我覺得就佢前中後唯一後防咧就比較老咗啲。咁啊，仲要靠高拉洛夫啊、伊文奴域啊，甚至乎咩拖石啊呢啲咁啊，拖石咁啊踢緊中超啦，咁啊仲要靠呢啲咁嘅球員，咁就速度方面就係少少輸蝕咯。但係佢對住哥斯達黎加同埋同組嘅瑞士咧，我覺得都應該冇乜問題嘅。 米杜域響富咸隊有冇成日啲俾人講出場嘅記錄啊？ 冇 啊？咦？咁你可唔可以脾氣好翻咁多啊？因為呢個球員我記得嗰陣時係咪打紐卡素？ 系 佢嗰阵打纽卡素嗰阵时咧，哇！啲臭马嚟噶嘛。 佢以前喺塞尔维亚联赛都系成日都做咗啲好奇怪的。 系啊， 又话佢系塞尔维亚巴神添啊嘛。 吓、啊，好臭马噶，我记得嗰阵时呢、這个米杜域。咁啊，而家如果既然即系合理翻好多，一定要睇住。咁啊， 加上即系佢中场供应都够啊。泰迪嗰啲喺位喺，虽然即系修咸顿都系护紧级嘅球队，但系佢系。呼吸功臣嚟㗎， 佢有質素，他定冇問題。咁但係一定要講米連高維沙維啦，呢、這個球員即係必須今年一定要留意呢件。應該呢，如果今年打得好呢，又係啲幾千萬嗰啲嚟㗎，呢個米連高維沙維、因為呢個球員相當相當全面。你唔好睇佢打呢個位啊，其實佢呢，佢其實我覺得佢打中鋒都得啦。打最前嗰個都得啦，呢、這個球員，同埋留意佢手罰球啊，相當唔錯 㗎。咁啊，前之而家嘅領隊就係卡斯達積啦。咁之前踢過德甲嘅球員咧，之前帶領佢哋外圍賽出線嗰個領隊咧，就因為佢唔選呢個沙域咧，就俾塞爾維亞足總炒 Q 咗嘅。 嚇！ 咁你咁就證明咧呢個沙域有幾好波啦。 呢個球員一定要睇住。 係咯，點解唔選咧？ 一定要睇住。咁啊，所以再加埋馬迪啦，唔好忘記。係。呢、這個好緊要噶嘛，馬迪大佬，即係中場即係第一重防守啊，再加埋後上嘅遠射，係嘛？呢個塞爾維亞。即系呢组你话即系出唔出线就另外讲，但系对住呢场对哥斯达黎加 应该要咯， 应该赢， 要抢分。 哇！ 马迪喺芸芸万九之中系比较冇咁久嘅，即系比较踢得比较好嘅。 系、应该 唔系，但系你分呢组个形势，你对哥斯达黎加其余嗰三队都要喺佢身上抢分嘅。咁讲， 不过 你都预期佢要搏命噶啦。 系不过，应该唔系佢最好嘅赛程系最尾先对巴西啊嘛。咁咪怼捻咗哥斯达黎加，咁你瑞士咁你当佢和咁都可以。即系 OK 咁，但系必须要留意呢哥斯达黎加就唔系鱼腩嚟嘅。系啊，第一有纳华斯啦，后防嗰啲杜亚迪啊、金宝啊、冈沙利斯嗰啲旧，即系旧一届世界杯你都见 过。啲班底仲喺度嘅， 啲班底喺晒度嘅。 祖伊金宝啊， 祖伊金宝就唔好提啦，呢啲为美斯开呢。状态 人马噶啦，Brian 雷斯仲喺度， 系啊，巴雷斯 喺度，咁啊。应该就赢嘅，但可能都系细细地咁样啦。 辛苦嘅，都要搏命噶啦。 对哥斯大家绝对唔系轻松啊！系嗰个说话。好，跟住就要讲啲劲嘢咯。 啊，德国 咯。 德国对墨西哥咁啊，德国就 先补充先，杰斯就话唔可以太过睇小墨西哥嘅。另外仲话米连高域沙域系必须要留意嘅。 呢啲我讲 大镬啦，大镬啦， 冇俾佢祝福噶。 唉， 屎忽奴域就系咁样衰咗。 唉，佢话必须要留，唔系必须要留意啫。佢冇站必须要留意，留意有两方面嘅。 留意埋呢个，杰斯话巴西同埋瑞士系会出线，你小心啲。 出线应该冇问题。 唔系咁咪死瑞士咯，冇问题嘅巴西。死瑞士，我不嬲都话巴西同埋赛狗出线噶啦，系赛狗啊。 好，系得过啦。喂，讲个预计阵容啦。德国预计阵容正选系咪纽瓦？ 系啊，纽瓦。 中间就保定侯姆斯啦。左闸金美治，右闸就 Hector。 左闸 Hector， 右闸金美治。中场系啦，继续。 中场就基迪拉帕巨奥斯啦，跟住前面就梅拿右边梅拿，中间德士拿同奥斯尔啦，跟住前面就天母云拿嘅。 我手头上呢个咧就 有啲唔同， 同你有一个位唔同。就是奥斯尔嗰个位，就莱斯， 個幾萊斯。 因為老蕭就其實係上個禮拜先開始復操，同埋路維話其實佢係啱啱先呢一個禮拜做咗兩課 extra 嘅訓練，其實個狀態都未完全翻翻嚟嘅。 之前傷咗噶嘛，之前響佢即係收咗啲之後，即係響國家隊集訓嗰時受傷。 唔要啦，佢都揀咗啲咁嘅人啦。 啊，同埋咧係咪有傳話德國隊響個操練期間係？發生咗啲衝突嘅，好似 呢個冇就冇咩， 唔知我有可唔可以補充啊？ 我唔記得咗係呢一隊啊，淨係另外一隊啊，好似好似係有一隊波咧，有一隊強隊喺個操練裡面發生一啲衝突嘅，好似即係隊波一鏟鏟中，唔知對自己隊友啊呢啲咁嘅衰嘅。不過咧，你睇而家呢個德國隊前面用天母雲拿，就反而幾值得期待 喎。係咪講緊法國啊麥披嗰單嘢 啊？可能係啦，係啦。咁啊，呢個天母雲拿就。可以睇下一個新嘅中鋒究竟點樣去帶隊， 應該得嘅，我覺得冇乜問題。 你覺得冇問題？咁啊，個中 如果佢真係出萊斯，就都即係都令人開心少少，因為依個球員我覺得幾有天分，但係真係因為傷患嘅問題咧，基本上同國家隊冇乜緣分啊。 咁啊，玻璃腳啦嚇， 咁啊， 玻璃腳， 我就會提阿卡妹，即係睇萊斯㗎啦。 有人補充啦。衝突係 Kimmich 同呢個魯迪加， 係啦係啦係，都係德國隊啊，係咯，我記得係有單咁嘅嘢嘅，係啊， 係小問題啊呢啲，魯迪加翻去咪得咯， 唔知少， 一定係噶啦，一定係你唔係踢拜仁嗰啲，一定要走噶，一定係賴嘢先噶。 好，咁就紐亞打正選，冇打一年，咁啊第一次上陣， 大半年啦。 一年冇打一年正选大赛啊，大赛我友谊赛唔计佢，大赛正式比赛正选会唔会啊？即系 我系大师弟，跟住退队啦，选咗入去之后嗰日就宣布唔踢国家队啦，退役啦，仲有国家队，我唔明咁样你都仲要出楼啊？屌你老母！唔系啊，喂，你其实你真系睇。你唔係從個表現球員嘅表現或者狀態嚟選人㗎喎，你個擺明就係咁樣。 根據血統 唔係囉，你血統論你仲唔退隊？你睇得幾好你都係做第二把交椅。 唔係咁做嚟做咩？紐亞呢就有豐富嘅大賽經驗。咁你起碼你起碼選個廿幾人，你選佢入去，咁我都唔奇怪。咁但係你話正選仲要擺翻紐亞咧，咁啊達史迪根就真係都會幾灰心，即係幾灰嘅。 咁如果你係捧巴塞，其實 OK 嘅，咁佢咪去遊下浮算咯。 哦，咁啊唔係嘅，咁啊達史迪根開心下，咁啊有得踢世界盃開心啲啊嘛，係嘛？咁啊總之就呢個陣容就有好有唔好啦。咁啊龍門嗰度就爭啲啦，天母雲拿就值得期待，同埋德士拿喎喺左邊喎嚇，咁啊比較係啊 Dressler 嘛喺左邊，咁啊都有啲新鮮感啦，叫做下話，咁就德國隊就機會就真係要睇下第一場發揮成點啦， 睇下佢對波發揮成點咯，同埋就如果同阿盧維握手嘅睇一睇佢之前做咗啲咩先啦。大家近排睇過張圖㗎啦，英女王點舐嘢㗎啦。 哦，咁唔係嘅。 前一下就嚇就舐嘢㗎啦。 咁咪合十或者係啊，即係學下啲中式禮儀咪冇事囉，係咪？ 咁啊交代埋墨西哥嗰邊嘅陣容啦，咁啊龍門就澳祖亞啦，咁啊中堅就呢個摩蘭奴拍呢個卡斯杜，一邊就呢個米古爾利雲啦，另外一邊就係呢、這個沙斯杜。咁啊，中場就古阿達度拍呢個域 Hector 夏利拉，仲有呢個卡洛斯維拿啦。咁前面就呢個小豆拍呢個哥朗拿同呢個盧辛奴啊。 呢、這個就阿慈山伯嘅版本嚟嘅。 系啦，我見到就咁樣啦。 咁但係阿師兄嘅版本係有好大程度嘅分別。 係點樣呢？ 好大程度分別啦。咁首先就前鋒就冇小豆嘅。 冇小豆啊？ 前鋒係用咗詹美尼斯啊，努爾詹美尼斯打奔飛加嗰、那個。 哦，呢、這個已經正式轉會咗去狼隊。 哦，去埋狼隊添。 天價。 天價。係。幾多錢啊？ 即以佢嚟，即 唔係即係幾多錢啊？ 2000幾 啫，哦， 唔係第二個球員已經點價啦？ 二千幾嚟講，呢啲好平嘅啫，對於狼隊嚟講啊。咁啊，另外就卡洛斯維阿杜斯山道士喎，呢、這個 杜斯山道士 係啊，早啊，做翻啲多山道士喎，即係之前打巴塞嗰、那個。另外就後防啊， 喂，马古斯仲有入选、 啊？有噶，有入选噶、啊哦，有啊，39岁仲喺度噶。咁啊，不过呢场波就应该都系后备嘅啫。咁、 okay、 啊，咁啊，我个阵容中间位系呢个晓高阿耶拉。咁啊，左闸咧就应该系呢个谢苏斯加拿道。咁咧就个阵容个变化都几大，所以咧、嗯、都系要睇临场噶啦，即系唔好跟呢、這个，唔好跟呢、這个。 但系永远都唔好睇少呢个墨西哥。 哦，绝对系啦，绝对系啦。咁啊，但系就呢场波都应该都睇到啲嘢㗎，兩隊波都會嚇、嗯 啊。留意一下嗰、那個逆風盧辛奴啊，咁樣踢 PSV 嘅，幾扭得嘅啊球員。 啊，咁啊，但係 曾經被寄予厚望嘅呢、這個。 但係要睇呢個薛耶治呢、這個所謂叫荷甲最佳球員咁樣嘅貨色咧，咁啊，大家諗諗啦，唉、這個。 睇下 EV 有冇，睇下 Chip 咧有冇補充啊 ？OK， 好，咁啊，呢場波就都近㗎。都近㗎，我覺得，真 係 要小心啊！ 睇下佢哋咩算盤啦、啊，因為同早期嘅對手都似乎係冇佢哋咁強 啊！ 即都係其餘嗰兩隊，南韓同瑞典似乎 哦咁樣啊， 冇佢哋咁強 啊！哦咁樣啊，哦咁就大家小心啲啦，冇亂嚟。 呢場有機會係大家保守啲去 搞。有機會打和添，如果咁樣講，唉，真係真係對住另外嗰兩隊啊！跟住講埋另外嗰兩隊啊，咩瑞典對南韓啊？ 唔係你尾場就 巴西對瑞士。 我講得頭先，巴西先係嘛？哦啊，呢個 Tommy 蓄勢待發。 係啊，點啊？ 咁啊，巴西係咪贏乜緊啦？係嘛？ 咁。赢啊，梗噶啦， 赢就梗咧， 都 系咪梗啊？ 强阵噶啦， 都讲到口臭啦，嗰、那个阵咁啊，都系4-3-3啦，咁啊，龙门一定系艾利神啦，高高大大嘅龙门艾利神啦，咁啊右手边丹尼奴啦，咁啊代替呢个迪亚多怀维斯嘅丹尼奴，咁啊中坚其实中坚都近排都试嚟试去嘅，咁啊。預計陣容唔係預計添啊，迪已經講咗啦，係塔高斯維塔米連達啦。 OK， 咁啊經驗嘅組合，左手邊馬塞洛做埋隊長添嘅。 嗯， 依一場波咁啊，防守中場卡斯美魯啦，咁啊幫即係側邊幫下佢，亦都可以喺殺到咁嘅偷襲咧，就係保連奴啦。咁嘅巴塞羅睇得唔錯。咁啊，另外一個球員咧，其實迪咧就喺依一年裏邊咧就不斷咁試嘅。 係咯。 有陣時就擺多個費蘭天奴加強防守，有陣時就。试下古天奴啦，咁古天奴就因为前面嗰三叉戟呢这个耶稣仔尼马同埋韦利安呢就已经夹咗年几啦喺联赛，所以佢就唔喐嘅。咁古天奴呢就被逼呢就摆喺呢一个中场位置。咁啊其实佢摆喺度呢就有助呢个中场嘅传送。佢比起之前迪成日用嗰个外将连拿度奥古士图呢嗰、那个助攻能力呢就好少少啲。但係奥古士图就个防守能力呢同埋比较难打呢就可以加强巴西嘅防守能力。 嗯、 但係因为佢今季喺鬼超呢即係尤其是下半季就踢得唔係咁好。 算啦。 所以呢就近排都冇乜点用嘅，但係因为係迪嘅外将啦，以前光荣大师其实係佢亲手改造呢个连拿度奥古士图就打得比较全面啲嘅、 嗯。 因为呢个奥古士图踢德甲呢嗰陣時係踢進攻中場就唔係好識防守，就話乜嘢什麼新理華道咁樣嘅傳過，咁啊當然係 爭一字喎， 水水地啦。但係喺國家隊嘅作用咧，即係其實外圍賽嘅後期咧係非常之明顯。咁啊，而家因為狀態嘅問題同埋呢個即係古天奴始終為億幾身價，咁咪冇理由唔出佢噶，所以就被逼要出呢個古天奴咯。但係古天奴即係希望佢生性啲，因為之前試過佢踢尼馬嗰個位亦好，或者韋利安嘅位度好咧，都係麻麻地。點解呢？因為佢 hold 波太多啊，唔夠爽啊。嗯、其實迪呢隊巴西隊咧，其實打反擊係非常之厲害嘅。 係， 同埋佢轉手圍攻嗰下，其實係嗰啲 first touch 咧係做得非常，即係佢嗰個行軍速度係好快嘅，有別於其他國，即係以前嘅巴西國家。所以古天奴放嗰腳波，即係。快與唔快，即係做唔做到嗰種即刻 first touch 嘅作用，其實係非常之緊要對巴西。咁啊，馬塞洛唔使講啦，佢嘅左邊嘅助攻能力就都 keep 到嘅。咁啊，丹尼路就有少少隱憂啦。其實比起呢個艾維斯嘅質素咧，其實係爭一班嘅。但係就防守能力同埋體力就好少少啦。咁啊，助攻咧。 你就唔好指佢唔多啦，咁啊真係爭好遠嘅馬來西亞。 係 ，OK， 咁啊巴西其實就佢有反擊嘅本錢啦，亦都有主攻嘅本錢啦，咁啊後備直雙要禁制都有啲禁制咁嘅，咁啊費明奴啊或者泰神啊依啲都可以。都可以吸到落去啊！咁唯一嘅系啊，咁唯一嘅即系问题咧，对于巴就系惊佢对中坚因为老嘅问题咧，所以惊佢体力不够，因为之前踢友谊赛咧，佢对克罗地亚亦好，亦对呢个奥地利都好咧，其实如果对方放啲即係急勁嘅高波入去，俾一個高中型前鋒同佢鬥哨咧，其實係佢哋係有啲吃力嘅。因為米連達就都33啦，泰高斯華亦都係33啦。咁泰高斯華係唔係話好高大嘅人啦，佢係即係都係啲路數好啊，步輸水平好好嘅，同埋啲眼界好好嘅中堅啦。所以就唯一個缺點就係喺呢一度咯。同埋我睇友誼賽睇到嘅問題就係、是。佢後防球員如果攞到個波咧，就通常以前咧就俾艾維斯或者即係撥翻俾艾維斯同馬斯洛 兩邊啦。 但係佢友誼賽咧反而就即係好似用波嗰方面係有啲問題卡斯美路唔知係咪因為攰咧，所以就同嗰對中堅嗰個距離又比較、即係分得比較開，所以好多時咧，米連達同埋泰高斯華就傳嚟傳去，撥嚟撥去咁樣，咁可能我希望呢啲係友誼賽，即係佢哋唔係話咁認真嘅情況之下先至產生到個問題。如果對方成日喺咁嘅前場逼你咧，你運唔到個波上去咧，都幾麻煩，因為丹尼路用波咧係真係同艾維斯真係 爭好遠 㗎，爭急。同埋泰高斯華同米連達係唔係好識用波啊？呢兩個人。上串有陣時有啲料到，但係佢兩個唔係話咁識用波嘅。 唔係巴西而家呢批中堅都唔係特別用波好嘅。 係啊， 你就算換咗馬昆圖斯內都唔會有啲咩特別嘅飛躍嘅進步。 係啊，咁啊嗰個謝路美就嗱依、這個巴西即係佢又令第四中嘅謝路美咧，但係依個係踢金美澳嘅球員啦。咁啊，其實佢就好難打型嘅中堅嚟嘅。同戴維雷斯嘅風格呢就有啲似嘅，都係長毛仔，但係冇咁亂毛啦。咁啊選佢唔選戴維雷斯呢，咁啊 合理 啊。我覺得就迪就我覺得就想掃即洗咗即係上一季嗰種嗰種勾流流嗰種即係咁輕出啊咁冇紀律性嘅球員囉。 咁啊阿 Tommy 都講晒㗎啦，巴西都咁啊瑞士就即係你睇前面斯芬奴域、 迪斯馬利 咁啊 薩基利係會仲有啲表現嘅，跟住中場又退化咗嘅薩卡比哈美 都唔係退化啲嘅話薩卡 我唔敢我唔敢太狠我費事傷咗啲靈迷 加啲 牙佬 薩卡應該咁講啦，由一個殺人王變到一個好和蔼可親以眼神防守嘅球員而最精彩嘅係咩呢，就係、是、阿仙奴已經同佢續約續到2024年啦， 係唔係呢個重心嚟㗎嘛，呢、這個新阿仙奴嘅重心㗎嘛大佬， 咁我就期待艾瑪利會將佢變返做個殺人王， 唔係其實你見到你今季瑞士而家呢班球員係非常之隱憂，個狀態偏向都係差㗎。 嗯。 你諗下就算你以往我哋讚得好犀利嗰兩個好難揀嘅龍門恩蘇馬同埋阿 Berkey 兩個今季嘅表現其實都係好麻麻，去到季尾都唔係特別好，咁所以去到而家要踢世界杯啦，咁嗰個大家默契可能再差啲嘅時候唔知點算。 咁啊 即係兩集仲要係啲洛迪古斯同列治史迪啊，其實啲兩集已經越來越老 了。咩啊以列治史迪好勁㗎嘛。 咁勁啦。 真係。 話就薩基利就降埋班添嘛。 薩基利就走緊㗎啦。 咁呢個事都 好冇陰功喎，千三萬磅都冇人要。 係啦真係冇理由。 咁前線我覺得佢用史弗魯域呢就死撚硬死撚硬。 冇咩。 我覺得佢 火力囉。 我覺得佢不如搏一搏佢出嗰個後生仔呢 ,Ambrolo 呢夠衝下米連達啦。 我 Ambrolo 都 可能仲著數。 都唔係特別好㗎。 但係好過史弗魯域啊大佬。 哇。咁啊結論聽完阿慈三聽完 Tommy 所講真心推介巴西， 哎仆街啦， 赢啦！ 嗱，留意咁多嘅听众，留意除咗师兄嘅真心推介之外咧，嗱，知咩叫 即係有 驚你唔死 有重量刀啊都要有埋把倚天劍啊傑斯巴西今晚冇得輸冇得和四比零 四比零啊 我就 兩球或者以上應該係冇問題啦、 滴滴嘅性格呢 我呢好保守㗎喇 ,Tommy。 唔會話炒好多㗎。 唔係我 兩球。3比0啦。 我兩球或者以上我已經好保守㗎喇。 3比0啦。 今晚呢個真心推介應該就冇問題㗎喇。 今晚嘅講曬咁就講聽晚啦。 好。 聽晚就八頭場就瑞典對南韓跟住11點就係呢、這個比利時對巴拿馬然後尾場就 大熱門啦。50多年最強嘅英格蘭啊，對呢個特里西亞， 哎呀，阿慈生你仲講呢啲歐曬啦， 強哥 歐曬冇人已經冇講呢啲啦。 但係真係唔好講笑，即係嗰個英格蘭，如果佢去翻一個平實啲嘅，其實 O K 咁啊，講翻瑞典嗰場先，瑞典啦，南韓啦。咁其實今年嗰個亞洲隊咧，真係其實就。真係爭啲 爭啲啦伊朗係會比較好啲 伊朗係真係比較好啲。 伊朗其實不嬲即係佢話係亞洲嘅其實根本就即係根本就唔似亞洲嘅。 最似係啲北非嗰啲波囉。 咁尤其是今年你話講到東亞嗰首呢南韓呢 日本啊 都好令人擔心㗎啦即係好坦白講。咁雖然有孫興文嗰啲咁但係即係個孫興文就唔掂㗎。 孫興文加季承勇嘅最大牌㗎啦。 係啊咁加埋阿季承勇啦加埋阿嗰啲啊。咁對面就反而就睇瑞典啦。 哇 咩有。 哇你睇到嗰對即係我唔知係咪我睇錯啦。馬古斯貝捷達呢個 托和倫 托和倫 係啊冇錯 哇呢、這個呢對係老拍檔嚟嘅 係老拍檔係啊 佢哋真係由 U 隊踢到上嚟 咁啊唔係咁咪仲有科斯貝捷 科斯寶囉最 fit 嗰 啲仲有呢個呢係呢個拿神沙比斯安拿神呢、這個好出色嘅球員嚟㗎嘛 呢個收散㗎喎已經 要呢個大師一定係認識㗎啦呢個 泛泛都冇喎呢個 另外就呢個後防連達洛洛夫亦都係相當之出色㗎嘛。 出色嘅曼友嚟。 係啦相當出色嘅曼聯嘅球員。OK。 咁但係呢隊就算咁嘅陣容對住南韓應該都有啲優勢嘅。 唉我唔知呀呢場波。唉總之就應該兩隊都係。 小心啲啦。 唉 即係如果你真係賭波嘅就小心啲啦我都係提你。 呢組係德國同墨西哥同組我呢 隊。係呀 應該呢兩隊都應該係要搏命嘅， 要搏命嘅。 如果係想出線， 即係睇一睇墨西哥係咪會賴嘢啦。 啊！ 但係你即係應該呢兩隊，你唔會諗住借得德國噶嘛？你應該就 應該 應該 要 諗搏同，即係勁嘅對手就墨西哥同而家對賽呢隊啦。 但係我估計應該德國同墨西哥應該係好穩陣出線， 會係即係睇落就會有信心啲啦。 係啊。 咁啊 ，G 組啦 ，G 組就比利時對巴拿馬啦噃。 唉因為比利時嗰場波咁都贏唔到嘅。 就真係收得皮 嘅。真係 全國哀悼喎真係。 大佬你對住對你對住對 毫無味啊。 毫無世界盃經驗嘅巴拿馬。 咁啊 佢又絕對唔係斷估唔係以前嗰啲哥斯達黎加嗰啲嚟啩。 巴拿馬係囉啲都係真係自在參與嗰啲 fan 嚟嘅應該。 咁啊都係打五個嘅後防嘅應該啊呢個巴拿馬。 我諗巴拿馬應該似我諗有啲期望係上一屆嘅大溪地嗰啲咁樣嘅。 大溪地。 係咪就係咩呀啊唔係嗰個。 紐西蘭㗎啦。 紐西蘭啊大溪地係嗰個洲際杯嘅大溪地。 唔係有一屆世界盃呢就嗰個咩多巴哥啊 ,TNT 咩嗰個弱基嗰個國家弱基的嗰個國家。類似咁嘅嘢啦。 唔係咁都係嗰句巴拿馬就計正呢就應該就冇得打㗎啦。 冇得打㗎啦。 應該比利時就贏㗎啦。 哇你 打到贏幾多㗎啫。 打你望望個陣而家見到嗰手人大囉。 嗱你因為我就咁睇而家呢一個line up啦我自己呢個呢就留意喎。卡拉斯高係會打咗左翼位嘅位置。咁啊梅里亞就打右翼位啊咁啊中間就維蘇迪布尼。後防三個係保耶達、艾達維特同埋雲杜康。咁啊前面就盧卡古、馬田斯以及呢係夏薩特。咁但係呢手人都夠贏啦。 哇呢手人都贏唔贏到就。 啊而家個問而家個即係如果要睇長線就呢場波就睇唔到㗎啦比利時就即係如果呢場波比利時 狀態㗎啦真係。 比利時咁都贏唔到呢 咁我都唔知點講啦。 咁你真係預計佢真係諗住放假囉。 唉，咁我都真係唔知點講。 咁啊，跟住知咗另一場啦。 特尼西亞對英格蘭。咁啊，英格蘭就好厲害啦。咁啊，睇個預計呢就擺一個3-4-1-2。逼福特就龍門嘅。後防就三個留意。馬古爾、史東斯同埋沃加喎。 三後防 留意是沃加打後了格打中堅位啊 ，Franny 佢有打過中堅嘅。 留意啊，是冇卡希爾啊。 但是沃加佢自己好唔中意打呢個位喎、啊。沃加話自己啊打咗咁耐閘，你而家屈我打翻個中堅，我覺得是一個倒退喎、 啊。咁啊，睇下佢，即係作為一個職業球員咧，應該咧就咧係即係遵從咧，即係呢個領隊嘅意思，睇你點擺。即係佢話佢踢呢個位，咁你就要打好呢個位嘅工作。 即係三中堅，即係打翼位啦。 兩個翼位 ，Trippier 右邊，楊格左邊，中場軒達神阿里，攻擊中場連加特，前面 Sterling 帕King。哇！呢、這個陣真係奇奇怪怪嘅，真係。 Sterling 帕 Kane 啊，系啊，真系奇奇怪怪，我都唔识讲。 咁点解唔用拉舒福特嘅？ 李文修夫基啦，我都唔知啊。 Sterling 状态好嘛？ 有几个疑问啦。第一，沃加打呢个位啦，沃加打个中间位得唔得咧？好怀疑啊。阿里同连加特，阿里啊打后咗一格啦，咁啊同连加特一齐打攻击中场啦，可能或者阿里缩后一格啦。又是个问题啦，Sterling 摆前面拍阿 King 又是一个问题啦，咁啊点解要搞个咁嘅阵容出嚟咧？啊，咁啊真系唔识啦，咁啊对面特尼西亚真系冇意思啊，即系呢手球员就真系唔系好识啊，真系唔好意思。 最好波嘅就系卡斯尼啊， 冇正选， 冇正选啊， 冇正选，我咪头先咪讲话冇个色咯，我卡斯利我都冇讲，即系冇个色咯，即系唔喺度啦，咁啊真系唔知啦，啊呢场波就真系唔识就冇巴西咁放心嘅， 冇得估， 冇得讲，啊冇得真系冇得讲啊，你英格兰排一个咁样嘅阵，唔知 强队嚟噶啦，英格兰， 诶唔系噶啦，迟三而家强队即系队啦，巴西赢紧噶嘛。啊，所以咧，今年咧，其實同大家講世界盃咧，巴西我都同好多朋友都問我，即係世界盃點睇咧？咁、我都係即係一句嘅啫，就係巴西咧係贏緊㗎。 喂，傑斯啊，咁巴西係冇得輸嘅， 巴西係贏 英格蘭係冇撚得輸，同埋傑斯撐南韓、日本係唔使講嘢嘅。 唉，咪都係嗰句，其實講緊今年巴西咧，真係我都諗唔到。有啲乜嘢好大嘅弱點，好老實，真係好老實。 頭先講咗啦，頭先 係啦，你嗰啲小弱點，呢啲好大，人哋嗰啲法國，人哋嗰啲咩阿根廷個弱點要好清楚。 巴西嘅問題就係福莫太勞咯， 啊， 你之前 冇啊，但係上年搞到咁樣喎，上屆世界盃，咁上屆世界盃打到 上屆世界盃佢都係，即係其實佢個問題就屆屆都熱門，一定人針住嚟踢㗎啦。 唔 係 啊，係 上屆世界盃咧，其實佢班友咧就唔係話嗱，尼馬就始終冇咁成熟啦，同埋佢班友咧唔係好識打主攻嘅。你侯克嗰啲、奧斯卡嗰啲同而家依班友比，其實係即係爭半班至一班。 係啊， 而家巴西係反擊又得，打緊打。亦都打到主攻，亦都打到主攻啊！同埋咧，久違嘅 one two 啊，同埋有少少森巴味嗰啲咧，係大家 森翻出嚟， 即係大家會可能會 同埋今年尼馬同阿 C 七一樣啊嘛，要離家火啊嘛，今年尼馬特登唞咗半年，特登唞咗半年，我啲 PSG 嗰啲波唔完全唔踢，我特登係打呢一個月啫嘛，擺到明噶啦。尼馬今年係要登基上位㗎嘛，參住美斯而家抑鬱症發作啦啊，搞到鬼打牆㗎嘛，抑鬱症發作仲唔登基上位，一個 C7 一個話呢件尼馬仲唔要上位啊， 是 C 呢個尼馬點解要走離開巴塞羅那，都係美斯響度壓住 曬㗎嘛， 唔係同埋而家呢班又係有默契㗎嘛，夾咗年 齡 冇乜變面㗎， 係囉， 韋利安喺國家隊呢就踢得好個車仔好多嘅， 係 佢肯扭人啊，有 梗係啦， 有啲巴比出巴比 車路士一個對住摩連奴，又跟住對住個江地，唉 即係點搞呢、嗯、所以嚟到巴西又釋放咗，所以真心推介今年個冠軍就緊係巴西隊啦，仲邊有第二隊嘅選擇先，冇啊嘛，最勁嗰隊德國。德国唔掂啦，德国系嘛？上年冠军边度啊？上年世界杯冠军我都唔记得咗，系咪德国？ 德国咯，德国咯。 边好少有卫冕冠军噶嘛？排除咗呢个卫冕冠军呢个因素啦，咁仲唔系巴西？所以巴西真心推介巴西世界杯冠军冇得倾，冇得走噶啦、 哎。啊，好听、這個！哇，放假嗰个好多嘢讲啊！ 系 特尼西亚法甲中下游级数啫。跟住阿廠佬就話：師兄，巴西係玻璃心嘅， 咪玻璃心啫，咩玻璃心？ 我都唔知佢咩意思啊！ 唔明喎， 講啊， 唔明喎，啊，唔係好識啊，唔係好識啊，唔識。 可能佢話心理方面削咗啲啩？ 誒，黐線啦，誒，去到俄羅斯，你知俄羅斯其實好適合巴西球隊去即係踢波㗎，即係好多啲俄羅斯球隊好多都係用巴西代換啊嘛，完全冇問題啊，適應氣候嗰度，韋利安都喺俄羅斯踢過啊，所以或者多，所以。邊有問題？ 夜生活又有女男？ 哦，呢啲我唔知啊，呢啲你講啫，呢啲我唔知啊。所以有咩問題？我睇唔到巴西，真係好坦白講，今年巴西睇唔到有咩問題。 嗯， 所以今年世界盃你唔使諗噶啦，即係巴西係可以瞓落去咧，係唔怕嘅。正如有啲其他嗰啲著名球評人都話啦，只要係巴西嗰、那個國籍係巴西嘅球員就掂噶啦。啊，真系，所以咧，巴西系冇问题嘅，唔系呢个台嘅，唔系呢个台嘅啊，佢话啊嘛，佢中间巴西籍嗰啲咧就高一班噶啦，啊咁样讲啊嘛，啊咁啊，所以咧就即系今年世界杯，大家放心啊，真心推介系唔怕嘅。OK 啊，唔好因为我第一次紧急真心推介咁样呢就呢就係、是、对大家嗰个信心呢係有所减退，係咪今次大佬你 Tommy 都睇唔到巴西有好大嘅弱点。 即係 好 大嘅弱点。喂大佬头先讲嗰啲嘢。 唔係我唔係好細弱点嚟啫。冇拖落水唔係。嗱、啊、呢、這個呢我自己負責嘅啊，即係做人要有信念同有信心先係㗎嘛、嗯、所以再講一次即係重要嘅嘢要講三次㗎嘛真 我俾個白眼啦師兄先 好反反白眼真心推介巴西世界盃冠軍係冇得傾㗎 ,2018 年啊 ,7 月十幾號嗰個時候呢巴西應該係呢攞到呢個呢世界盃冠軍嘅。OK， 而喺呢個中數咧，傑斯終於出嚟啦，就話師兄咁追捧巴西咧，係好驚巴西出唔到線嘅。 唔到， 唉、哦。 喂，答埋聽眾一個問題先 ，Sam Kim， 係 見你頭第一個鐘頭問到而家問拎問上網睇波方法 ，OK， 快快手手講 ，OK， 嗱，好簡單嘅啫，你有 Shopcast 或者係 A Stream 嘅，你喺開波之前上 Twitter 嗰度打呢兩個 keywords， 或者上一個叫 Reddit 嘅網站裏邊係可以揾到啲 number 同拎嘅。或者你喺 Facebook 嗰度最盡嘅方法嚟㗎喇喺開波之前五分鐘喺個搜尋嗰度打 Live Football Stream 然之後撳入去係隨時搵到啲 Facebook 嘅直播嘅 ,ok? 嗯 好啦講完了、 嗯。你自己考慮啦會唔會用錢解決呢個問題啦。 係啦咁。 咁、哦、你收費嘅頻道都有啲網上 OTT 嘅。 係啦冇錯。 咁呢個要、okay?戴翻個頭盔先啊，大佬！ 唔係，總之各人有睇波，各人嘅選擇。你知啦，有啲老人家係嘛？ 你貴選擇究竟你 想啊？即係譬如有啲老人家咁，你話大佬俄文唔識聽，英文唔識聽，係要聽廣東話評述，咁你冇辦法啦。又唔係 我 講。 期待緊來季嘅足球一啲多咗一啲網上嘅。真係你付費嘅選擇。 哦，係、 嗯。因為如果你大家即係。嗯遲啲先講啦，咁但係呢個之前睇新聞 ，Amazon 係投咗呢個英超嘅轉播權㗎嘛，咁啊睇下嚟緊會唔會有啲咩變化啦？呢、這個之後先再講。 好 啦， 好。 哇，傑斯拉士都有嘢俾我做喎，叫我每一場都擺啲 number 落嚟，我揾到我實擺嘅。咁有陣時出咗街食飯好難擺。 唔係 number 呢啲睇下的俾嗰啲啦，擺嗰啲實際啲啊。 系咪先？盡量啦，盡量啦 ，OK。 啊，傑斯你幾時翻嚟喂？下個禮拜五有冇你份嘅喂？ 唔知。 唔知啊？ 唔知 啊，要做翻啲節目先啦，大佬，班兄弟好辛苦啊！ 我讀一讀呢個阿的今日嘅推介啦。 阿的推介 係係啊，的總啱啱其實一個鐘頭前留低咗嘅呢個。 啊，佢上到 Facebook 咩？佢而家身處嗰度應該上唔到 㗎。7號，咁佢就2-1嘅重心就係德國2-0、3-0。之後呢個巴西嘅2-0、3-0，咁跟住同埋另一個就係德國對墨西哥就德國贏啦，同埋呢個巴西贏嘅，咁佢都係阿媽係女人嘅， 係咯，即係呢個德國。德國同巴西贏，真係阿哥係唔係喎？德國可能問啲喎。 今次佢係為咗挽回佢嘅面子。 哦，唔係，今次我真心推介都係挽回翻我嘅面子喎。係，今次巴西隊做唔掂。 希望阿的總可以挽回呢個之前嘅污名，洗刷之前嘅污名。 唉，我哋做人有信念嘅。 好，最尾傑斯答埋啦，下個星期五係有佢嘅。 哦，嗱 嗱，而家講嘢 嚇。啊，佢而家咁講啊，真係大家聽住啦嚇。 喂，喺呢度最尾多謝咁多位收聽今日晏晝呢個特別團來直播嘅咁多位聽眾啦。咁啊，嚟緊禮拜二、禮拜五都會有嘅。咁下個禮拜日咧就唔知有冇直播嘅，因為下個禮拜五下個禮拜日嘅同時咧。本人呢係會錄冰冰嘅 ,ok。咁啊錄冰冰嘅同時就會錄埋世界盃，咁到時睇下會唔會一次過兩個節目直播，睇下班兄弟點啦。 其實本來我哋嗰個盤算就係星期日嗰個係錄播節目。係 錄嘅。 係今日臨時更改啫。 係今日有啲人屎忽行話要直播，咁咪直播囉，係咪？ 我屎忽 ok 嘅。師兄屎忽都 ok 嘅。 ok 㗎。 Tommy 屎忽都 ok 嘅。咁大家知啦。 好咁樣喎，好咁啊，我哋下個啦，嚟緊禮拜二啊，之後我們的世界盃，再見大家，拜拜， 拜 拜。 甲州葡萄，大家好，我係會長。嗱，喺 Regga 啲足球節目咧，就好少聽到我講嘢嘅。咁但係其實啊，我細個嗰陣時咧，我中意追足球嘅。我講翻啊，差唔多係過魯夫啊、碧根巴華嗰個年代嗰陣時，世界盃我年年我都追嘅。咁啊，到今年咧有咩諗起咧？嗱，日本隊喺咪度噶？喺度啊！日本最出名啊，甲州葡萄。咁啊，留意啦，共聚會，我哋七月會有一集係講甲州嘅。咁啊，大家記得收聽啦。Regga 2018世界盃，網上睇，網上聽，拜拜。